Thank you. Thank you.

一杯开水，那就是那要命的 头发梳 淡淡 呼喊，那七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边儿哟。 想亲亲想的我心花花花乱呀呼喊呀呼喊，煮饺子我下了一锅上有那个大呀儿哟呀儿哟。 头一回抱妹妹你不在呀呼喊，两锅盖眼儿哟。 想你呀想你呀十个嘴在想你呀呼喊呀呼喊，三天啊没吃了一颗颗颗米眼儿哟眼儿哟。

这放羊把谷来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沾呀沾泪惨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沾呀沾泪惨。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 上了，咱爹爹嗨，老长强强我俩呀，妈俩爹大。睡了呀，幸福。